子摇摇桌子，你就被瞬间拉起的皱纹锁紧上。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非常微不足道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